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知识物语，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是夜探鼓楼不成。他本来想的挺好，心说这大半夜的，神不知鬼不觉，我一个人呢，就到鼓楼当中是探看一番，这鼓楼村有什么秘密，这鼓楼当中藏的什么东西，我是一看便知。可是没想到他走到半路，还没等接近鼓楼呢，被张清风给拦住了。两人一番谈话呀，张清风劝说成王放弃鼓楼回京城，跟成王呢喝了一会儿夜茶，两个人就此分别。成王啊，还真的是非常的懊恼，对于自己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感觉到心里不大舒服。不过没想到刘安给他带来着好消息。原来刘安呢，趁着张清风跟成王两个人说话之际，他偷偷溜进了张清风的卧室，发现了张清风随身携带的包裹。趁着张清风没在呀，他偷偷的拿出来一个药丸。成王是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刘安跟朱成禄呢，两个人久走江湖，略知一二。刘安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呀，这东西就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避尘丹。说这种丹只有用猛药才能配制得出来。成王这心情好了一些，那这么说来也算是有所收获吧。他就跟刘安和朱成禄商量，说明天一早啊，等我们起来，我就要求张清风和这个族长聂天华，我们一起到鼓楼当中去查看。你张清风不是道行高吗？你不是说这鼓楼当中闹鬼吗？咱们一起去探个究竟。不用什么藏着掖着，光明正大，咱们直接一块儿去。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向于谦于大人汇报。三个人说好了，刚一分手要睡觉了，坏了，成王啊，闹开病了。哎呦，上吐下泻，浑身长疹子。哎呀，可把刘安和朱成禄吓坏了，心说这王爷这是怎么了，这是方才还好好的，这怎么忽然之间患此大病啊？这成王呢，一会儿拉一会儿吐，这就没完了，折腾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哎呀，刘安一看不行啊，再这么折腾下去，这人不完了吗？这不怎么办，别在屋闷着了，跟朱成禄说咱们赶紧找人去吧。 把聂天华就给找来了。聂天华还没起床呢，在被窝里正做美梦呢。嘿，头一天张清风，这位天下著名的大法师终于是抓到了一只鬼。这聂天华真是睡了一宿好觉，还没睡醒呢就被刘安叫起来了，说你赶紧过来看看吧，我们王爷呀生病了。聂天华针头把式的衣服都没穿好就到了成王这屋了。哎呦，一看成王了，折腾得够呛啊，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啊。聂天华询问了一下病情，他说不好啊。怎么不好？听王爷这个症状，这不是我们鼓楼村的怪病吗？啊，真的？刘安赶紧就问，我们王爷得的这是什么病？哎呀，我真说不清楚啊。但是你看，一个成年男子本来是身强体壮，忽然之间就上吐下泻，浑身起斑。哎，我们鼓楼村呐，有的人就有这种病。要说往下呢，有的人呢逐渐的缓解了就能好了，不过有的人呢，哎呀，在这之后便中带血，身体是越发的虚弱，最后啊，最后这人就完了啊。是吗？哎呀，可把刘安朱成禄急坏了，心说他妈这倒霉地方是不该来啊，怎么我们王爷刚才好好的忽然之间就患这个病了。此时朱成禄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儿，他一瞪刘安的衣袖，把刘安叫到旁边来了。我说刘安，我想到一件事儿，你说会不会是这个张清风从中捣鬼？刘安说张清风捣什么鬼？难道一说他能让这鼓楼村这一村子的人都患怪病吗？不是。朱成禄说，昨天晚上咱们王爷不是跟张清风喝茶来着吗？他们俩喝完茶之后回到屋中，我们又说了会子话，然后王爷就身染怪病了。你说会不会是这茶中有什么毛病了？刘安说，你怀疑的倒也是个道理，不过那张清风跟咱们王爷喝茶，那张清风怎么没事儿？哎呀，俩人喝茶呢，当然是一个茶壶啊，那水也是一样的水，茶也是一样的茶，为什么张清风没听他那么闹腾，咱们王爷却病成这样呢？朱成禄说，是啊，刚开始我也这么想，但是你琢磨琢磨，张清风那是一般人物吗？就说昨天白天他搞了那么一出捉鬼的戏码，咱们都看出来了吗？青天白日的都看不出来他做什么手脚，大半夜的要说偷换着茶杯呀，偷换一点茶水呀，咱们王爷就一定能发现吗？哎呀，刘安说有道理呀，如此说来我们不可不防啊。说着话呀，刘安重新回到屋中问这聂天华，我说聂老伯，那你们村子患这个病之后就没有什么解救的方法吗？聂天华是连咂嘴带摇头，哎呀呀呀呀，怎么说呢，哎，这十里八村的好大夫我们都找遍了，根本就无药可治啊，这些医生都是束手无策。哎呀，那难道一说患这种病之后就等死吗？哎，唯一还有一个办法，那也是得听天由命。什么办法？你赶紧说呀。在我们村外啊还有一眼井，凡是我们村子的人病了就不在村子里边喝水了，就把村子外边的那眼井的井水打来，让村中之人呢，让这个病人呢洗一洗，喝上几口，或许有的人就会好转，不过更多的人你就是喝天仙的圣水那也没用啊。聂天华说到这儿跪倒磕头，王爷爷，草民无能啊，把王爷您 还给牵扯进来了。看来我们这鼓楼村呢，真是个不祥之地啊，王爷爷，草民罪该万死啊。聂天华说着是跪地磕头。李华说，你呀，你别整这没用的了，你赶紧到村子外边把你说的那眼井打上满满的两桶井水拿到这儿来。哎，好吧。聂天华领命下去，到了村子外边把井水打回来了。哎呀，这成王用这个水漱口洗脸又喝下去，成王是整躺了三天呢。你还真别说，这成王啊，平常身体不错，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又仗着自己年轻。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吗？真天子啊，你别小看这成王，将来那是大明朝当了七年的皇上了，一国之君，明代宗。今天要是死在这儿，那就没有后边的书了。所以成王啊，躺了三天，这症状逐渐的减轻了。刘安和朱成禄都长出了一口气。刘安跟成王说：“说王爷，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得跟于谦于大人说一声。哎，您呢，在这儿好好休息，我这就启程奔齐家老店向于大人禀报，看看下一步啊怎么办。”是把您接回去啊，还是于大人自己亲自过来？您现在这个身体啊，不能自己再在这儿耗着了。刘安说完这个话呀，成王呢，他是灵机一动，瞬间这成王就来了精神了。呵，真是腰也不疼了，背也不痛了，蹭的一下恨不能来一鲤鱼打挺。刘安，你且慢来。把刘安吓一跳，这怎么了我们王爷？这是要回光返照是怎么的啊？呸，我这什么嘴呀、啊、刘安说，王爷，这我刚才说的哪里不对？难道不应该告诉我们于大人一声吗？成王说，当然要告诉于谦呐、啊、但是不能现在告诉他啊。那什么意思？要等您全好了再告诉他？也不是。刘安呢、啊、我想出了一个计策啊。王爷，您又想什么计策？你看这张清风他想阻挠我去探探鼓楼，对吧？那么现如今呢，我在外人看来已经是一病不起了，谁也不知道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了。那么刚才呢，你跟我说你要跟于谦通病，我就心生了一计，你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哎，我呀来个将计就计，我不是病了吗？咱们就谎称啊，谎称我已经死了。刘安一听这话呀，稀里不溜倒吸了一口冷气，后脖整的直发凉啊。王爷，那哪成？你看看，我又不是让你下边，这不是我的主意吗？你让我说完呢。咱们呢就假装说我已经死了，这么做什么目的呢？这就是稳住那个张清风，让他对咱们放松警惕。然后啊，哎，你们就大张旗鼓的呀，摆这个灵堂啊，是吧？做这个法事啊，为我呢超度亡魂。然后啊，你再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于谦。那于大人一听，王爷我没了，那他能坐得住金銮殿吗？你想，他肯定得领着所有的人马就进驻鼓楼村。他一来到鼓楼村，那对张清风是一种震慑，也是一种牵制。他不得问吗？成王怎么死的？哎，这里边究竟来龙去脉如何？肯定他得盘查这个张清风啊，把张清风给拖住啊！嘿嘿，咱们爷们儿二上就跑了。咱们就到那个鼓楼当中，不就暗访了吗？这就给他来着金风未动禅心小，暗算无常死不至。怎么样，王爷，我这一条妙计如何？成王啊，真是自鸣得意啊， 他自觉了自己这个计策真是不错，万无一失。刘安听完直嘬牙花子，哎呀，我说王爷，要我说呀，这么做还是有点唐突，哪有说您这好好的说您没了，你说这不是不吉利吗？你看看，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大计吗？不是为了探听出鼓楼村这些人的真相吗？嗯，再者一说了啊，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参加过我的葬礼呢。废话，刘安心说，有自己参加自己葬礼的吗？哎呀，王爷，这等大事，您不能儿戏呀，不能闹着玩，谁闹着玩了？成王说，这一次咱们出来到鼓楼村呢，我们净走背字儿了啊！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一开始，在那个郭八郭老汉的家中，遇到了那个张清风要强奸那个民女，结果怎么样？那老汉站在张清风的一头，把我骂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接下来，到了这鼓楼村，我们也是毫无建树。你说，我这么大一王爷啊，跟你们在这儿白吃白喝，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用？现在我好不容易想出一条妙计，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说什么行？你这我想条计策。哎呀，刘安一看，咱别拦着了，怎么着？这王爷啊，已经是下定决心了。那好吧，王爷，那如此说来，那既然您决定了，那我就依计而行。不过王爷，我觉得呀，咱们这条计策还是不能够瞒着于谦于大人。哎，您呢，在这鼓楼村该诈死诈死，咱们该做法事做法事，是不是？我去通风报信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都跟于谦于大人讲一讲，让他也好做一准备。不必。刘安，你好生的糊涂。咱们既然要演戏，那就得演得很真呐、啊，假戏真唱。我们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很容易就走漏了风声。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当我真的死了，知道吗？到于谦那儿，你也不能说漏漏。哎，连于谦于大人，咱们一块儿都给他蒙骗喽，这样啊，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计策，咱们呢才能够哎用计成功。刘安一听，那好吧，那如此说来，那咱们准备准备吧。主意上定了，朱成禄提出一点，说王爷，您要是诈死啊，有一件事情您有没有想过？这个张清风可绝非等闲之辈呀！啊，要说一般的人，到了您的灵前，跪下磕个头，哎，起身就走了，或者有的呢，念上两句悼词，这都没什么。不过，我十分担心那个张清风啊。张清风听闻您就这么离世了，他会不会认为这是我们的一条计策呀？哎，如果您躺在那个棺材当中，你稍微发出来一点的动静，那被这个张清风给识破，可怎么办呢？哎呀，成王一听有理呀、啊，我说小路子，那这么一说，这个计策就不能实行了吗？未必。朱成禄说，昨天晚上刘安不是从张清风那儿偷出来了那个碧尘丹吗？我看咱们就能派上用场了。刘安说，哎呀，我说成禄啊，那碧尘丹呐、啊，那是我在江湖上听说的，我瞧着那玩意儿像，可是那也不保称呢、啊，那要不是碧尘丹怎么办？要不是碧尘丹给王爷吃下去，那吃坏了怎么整啊？哎，那不成了真的假戏真做了吗？你说咱为王爷好，再把王爷吃的嗝屁着凉了，那成什么了？带着你的。成王说，你少在这耍贫嘴，碧尘丹在手，咱们值得一试。我吃之前咱不会做个实验吗？去去去， 到村子口找条狗来。就这样，朱成禄跟刘安出去抓了一条狗，把这个碧尘丹拿出来，刮下来一点儿，和到这狗食当中，给这狗吃下去了。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这小狗吃完了含有碧尘丹的这狗粮之后啊，双腿一蹬，梗了一声，躺地上不动了，把仨人吓一跳。好家伙，这玩意儿见效真快哎！不过等了一会儿，哎，也就是一刻钟吧，这小狗啊，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是手刨脚蹬，四个蹄乱蹬，蹭蹦蹭蹦嘚蹦，就站起来了。好了，没事了。哎呀，成王大喜呀！看来这碧尘丹果然是名不虚传。刘安说：“王爷，这碧尘丹，我们刚才给这小狗用了一点儿，哎，看这时间没有，一刻钟，给您用啊。我估摸着拿上半粒儿，你就可以坚持一天。用多了也不行啊，长时间的假死不呼吸，那对人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成王说：“好嘞，明白。”碧尘丹拿到手中，成王心说：“嘿嘿，鼓楼村呐、啊，鼓楼村，要探知你的秘密，就在此一举。”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虎骑鸣啾啾，本身虽孤，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袖。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抢救性专访。

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那是突发奇想啊，本来身染重病还没痊愈呢，这身体啊当然恢复了一点，他是突然之间从病床上就坐起来了。跟刘安说，我想到一条妙计。这真应了唐朝元稹的那两句诗了，垂死病中惊坐起，是暗风吹雨入寒窗啊。不过这成王可不是像那位大诗人元稹一样替自己的好朋友担心，他呀是为自己的这个计策得意，哎，要来一招诈死瞒明。诈死那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成王啊还是想查这个鼓楼。哎，因为成王啊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心说我既然带着人马来到了鼓楼村，我就得有所收获呀。我也不能说兴师动众领着人马来了，然后呢一无所获，还闹了一身病，哎，最后舔个大脸臊眉大眼的让人家于谦过来收拾残局，那叫什么事儿啊。我挺大一王爷到鼓楼村，我就成天吃臭豆腐来了，那我不得有所为吗？所以成王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这条计策呀，来探听出一些鼓楼村的秘密来。主意已定，这是君命难违啊。刘安、朱成禄再怎么解劝也劝不了了，两个人只得是依计而行。做做准备吧，成王啊就把自个儿给装殓起来了。好嘛，弄了一口大棺材，把成王放到这大棺材当中。当然了，棺材盖可不能盖严了，那玩意儿盖严了那也憋得慌，上不来气儿，真憋死了。所以呢在棺材盖上边偷偷的呢给嵌了个缝儿。哎，这棺材那是上好的楠木制造的，棺材的两旁啊分别画着腾云驾雾的金龙，追逐戏弄着宝珠，龙的周围啊还有吕洞宾等八仙呢，还有古琴古画、梅兰竹菊、桃刘寿果，是福山寿海。棺材上面所有的图画都用贴金沥粉的技法，哎，用颜料充分的调配，把咱们古代唐三彩的绘画风格也搬入其内，使得整个这个棺材是庄重而大方，层次分明，绚丽有序，线条是飘逸流畅。成王心说不错，哎呀，你说到我真死那天我住什么样的棺材我也不知道了，这多好， 清楚明白。行，这棺材不错。哎呀，您说这成王这人有没有意思？成王就钻到这棺材里了。呵，王爷去世了，那还了得吗？整个这鼓楼村呢，包括上上下下十里八村可都轰仰动了。就在这鼓楼村鼓楼下的这个大院子当中，就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灵棚。棺材摆在灵棚的正当中，里边设摆了香案、纸人、纸马、花篮、花圈，还有一副挽联呐。贺驾已随云影杳，捐生犹待月光寒。哎呦，这灵棚啊是真不小啊。这回还省事儿了，怎么呢？这王爷出殡，那不得有人诵经吗？这不用出去请了。这张清风那就是老道啊，他手下的两名道士明月松林为首，带着十几名道士啊，就来到这个灵棚。哎，面对着成王的这个棺材，就开始在堂前念咒超度亡魂呢、念的是道家的往生咒，折腾了大半天呢。刘安跟朱成禄一直在这儿陪着，心说话行啊，看来我们王爷没说错呀，哈，他的这个丧事弄得真是满城风雨，上下皆动，大家伙都来吊唁来了。那么可有一点，他们最担心的张清风还没来。张清风干嘛去了？张清风也是满腹的狐疑。张清风心说，这王爷就这么死了？不能够吧。确实啊，那天晚上我们俩喝茶，我给他那杯茶水确实有点玩意儿。嘿，那水不是什么好水，就是这鼓楼村井里的井水。这个井水啊，喝下去这人是不死即伤，可是有一点，没喝多少啊，这王爷这身体就这么糟糕啊。我本想啊，哎，让他喝上一口这个鼓楼村里的井水，让他上吐下泻折腾几天。嘿，他烦了累了难受了，他不就回去了吗？他不就不在这儿纠缠了吗？万万没想到啊，王爷这小体格还真不禁躁啊。嘿，哎呀，张清风又一想，别是这个成王在这儿诓我吧。啊，他真死了吗？就这两三天上吐下泻，他就把自己拉死了，不至于。所以张清风呢，他狐疑半晌，并没有前来吊唁。后来一看呢，这成王这个葬礼是越办越大，这声势浩大，这事儿不像是假的呀。张清风心说，我呀，我亲自去看着吧。再看张清风身穿着一身白色的道袍，手持拂尘，他是眼含热泪呀，就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张清风一来呀，刘安跟朱成禄这心思就一紧，心说话，我的王爷爷，您那个碧尘珠用上没有啊？这张清风可来了，你别让他发现你是假死，那也让咱的戏全砸锅了。张清风呢，他漫步走向了成王的灵柩，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太上敕令，超如孤魂，鬼魅一切，四生沾恩，有头者超，无头者生，枪书刀杀，跳水悬生，明死暗死，冤屈屈亡，债主冤家，讨命而狼，归无台前，八卦放光，战砍而出，超生他方，为男为女，自身承当，富贵贫穷有辱自招，痴痴等众急急招生，痴痴等众急急超生啊。哎呀，这张清风啊，这是煞有介事啊，在这是一番祷告，为成王是超度亡魂。超度了半晌，他忽然之间 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用手一拍这棺材盖，啪啪啪，连敲三下。太上敕令，超如孤魂，愿我主成王脱离苦海，转世成人。他假装着在这念着经啊，其实他敲这三下是干嘛呀？他听听这动静，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敲啊，他感觉到这声音不一样，这声比较实啊，看来呢里边确实有人躺在棺材当中。不过呀，张清风敲了这么三下，他忽然之间又发现了一点破绽。怎么回事呢？他发现这个棺材盖没盖严，哎，错了一道缝，这道缝还不小呢。张清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吗？哎，也可能啊，就是这个棺材没盖好。但会不会这是有意为之呢？这里边的人留出喘息的空间，留着活口呢，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张清风呢，他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呀，他就奔着棺材的前边来了。到了前边，他顺着这个缝隙，他往内观瞧，再看棺材当中躺着成王。成王双手抱胸，穿着金黄色的寿衣，身上啊都是陪葬的东西。哎呀，真是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张清风仔细的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成王啊真是个死党。怎么着，一看这成王形若枯槁，骸剑消瘦，两腮深陷，面容惨淡，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一看这就是死透了。张清风心说，行啊，没想到我这一杯茶就要了你的命。心说就这样，装你是装不出来的啊！如果你在我面前玩这套，那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班门弄斧，只有我的碧尘丹可以以假乱真，别人你就想装死你也装不了这么像。一想到自己的碧尘丹，张清风下意识的伸进怀中，摸了摸包袱当中的碧尘丹。他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那意思就是想到了，感觉感觉碧尘丹完好无损，还在自己的包中。这一切早让刘安看在眼里。刘安心说，张老道，你的碧尘丹呐，早已经让我偷梁换柱了，现在你揣着的，是我刘安的天地大力丸，嘿嘿，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哎呀，刘安也不敢乐呀。咱们简短截说吧，张清风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毛病来，成王的这场戏呀，演成功了。到了当天下午，刘安找到聂天华，跟聂天华说王爷这次来呢是协查办案啊，主要是帮助张清风张道长，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来查办黑虎案和铁箭头案。所以啊，王爷去世下一步怎么办呢？如何发丧啊如何向当今圣上禀告此事啊，这个我们做不了主，这得听我们于谦于大人的。所以呢，我这就骑快马去找我们于大人。不出所料啊，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于大人的一行人马就会赶到鼓楼村啊。烦劳您呢，给准备酒水茶饭啊。那没说的，没说的。那您现在就走，我现在就走。刻不容缓呐。刘安呢，骑上一匹快马就来到齐家老店。这跟前文书咱们这才接上。刘安来到齐家老店，跟头把式的跑到屋中啊，大伙儿呢正在这儿开会呢。刘安就说，各位呀， 你们把手头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吧，可了不地了。大伙说怎么了，你看你这变毛变色的。哎呀，列位，成王他老人家去世了。大伙是大惊失色，于谦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问刘安，你待怎讲？成王死了？是啊，我的老爷，我还能骗你不成吗？嘿，此言一出，于谦心里非常的沉重。因为什么？他觉得成王的死，虽然说现在还不知道死因是什么，但是间接原因绝对是在自己呀。如果我能够时刻陪王伴驾，跟成王始终在一起，别搞什么兵分两路，让成王自己带队行事，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谦一再的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虽然办案要紧呢，那王爷的安全也要注意。可是没想到，到底儿还是出事儿了。于谦当堂就问刘安，你赶紧说一说，这些天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成王是怎么死的？刘安呐，一五一十把这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他讲的这个版本，那是成王告诉他的。他不能把实话都说出来，因为成王有令啊，这个事儿连于谦一并也要瞒住。所以刘安呐，前半段说的都是真的，哎，后半段就开始瞎编了。他说了，他说我们一出门啊，这是晚上出发，一出去就遇到了大雨，哎呀，这大雨把我们浇坏了，还好我们找到了一家的投宿，哎，到了这家呢，住了半夜，听到有动静，我们出来一看呢，那个妖道张清风要祸害人家良家女子，近前一问呢，感情是那个老头，就是那女孩是爹的呀，所谓的报恩，你说这人他多愚昧吧。我们王爷非常的大仁大义，当场就把这个女孩给解救下来了，并且给了钱，又让专人说给这老者呀找医生给他的女儿看病，别再相信啊什么妖术幻术那一套，那玩意儿都没用。那后来呢，您听我说呀，后来我们就到了鼓楼村了。哎呀，照着您说，到鼓楼村呐，我们就发现这个张清风张道爷可是真有两下子呀，徒手捉鬼了。呵，这刘安绘声绘色就把张清风当天如何在鼓楼村的大院当中这大伙表演捉鬼就给讲了一番。讲完之后他说，您瞧瞧这张清风多么的厉害啊，你说没有鬼，人家就能徒手给你捉鬼。后来呀，我们王爷看不下去，王爷说了，他捉什么鬼呀，他这里边一定有鬼。所以当天晚上呢，我们王爷就想自己到鼓楼前去查访查访，没想到啊，他一出来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我也不敢近前啊。后来呀，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来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啊，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向于大人禀报，可是王爷生命垂危，危在旦夕，我又不敢离开半步，所以没办法，我也是分身乏术啊。现在王爷呢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我这一想啊， 我赶紧向大人您禀报吧，下一步怎么办？这主意还得您来拿。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地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啊，是啊，大人。啊，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全的啊，需要补充的地方呢？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不用琢磨了，就这么点事儿，一共也没有几天呢。哎，就是这些事情我都禀报完了，大人呢，您拿个主意吧，您看看怎么办呢？”于谦说：“好吧，即使如此，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赶奔鼓楼村。”“是。”雷鸣领命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年、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本身虽无，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凉秋。一曲英魂壮烛火，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